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亦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 但是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 逢星期四晚9:30至几多点， 有我大恩，生意好啲，准时见啦！ 好，今日生意好啲，又喺度同大家见面啦。咁今日咧就录音嘅，咁啊，因为其实咧发觉咧生意好啲咧录啊冇问题嘅，同埋可以写多啲 caption。咁啊，咁啊少少讲下啲书展先啦。书展啊，我都去咗几日。咁大家有冇喺现场咧？咁我冇乜点撞过人喎，咁啊，可能我字眼短啦，同埋我知名度唔高。咁啊，仲有。啊，咁啊上個禮拜咧，咁我喊一喊驚咧，話啊上一集冇乜人睇咧，結果啊喊一喊驚多翻少少人睇。咁我發覺咧，我呢個節目咧，其實我都發覺有啲難度嘅，就係咩咧？先講講未開始即係正題之前講我哋即係一啲做呢個節目嘅心，即係啲心路歷程啦。我唔同一般嘅時事節目，時事節目咧。即係成日都有啲新嘢，但我又好慘，因為我講呢隻生意，我係要留意一啲生意經，咁我先至會切入到話題講嘢。好似今日錄音係禮拜三啦，咁琴晚禮拜二咧我就做撈鬆，咁咧就即係都發覺自己幾對呢個時事咧唔係捉得好緊，咁所以都唔係我強項嚟嘅。咁我又係嗰句啦，只此一次，下不為例。即係意思就話我唔會再做一啲自己唔係強項嘅嘢咯。咁又其實我覺得呢個同做生意差唔多嘅啫。你如果即係喂，即係迎難而上，我覺得就真係如果響做生意，你揀一個項目嚟講咧，或者揀一個生意題材嚟講咧，就唔可以咁講嘅。一定要係揀你自己最有興趣或者最熟悉嘅行業。嗱，好。 咁係咪真係又話嗰句唔熟唔做咧？ 其實係嘅， 即係呢句又係咪嗱生意真理咧？ 但係咧唔熟唔做咧，就咁喎。假設咁計，如果一樣嘢你係嗰樣嘢，你望到你嗱望到一個市場喺度，而係未有人洞悉到嘅。其實我而家正正真人 show， 我就係做緊呢樣嘢啦。我有樣嘢我係未做過嘅，而家我做緊咁。我就周圍去找啲資源翻嚟，咁我就於是咧就揾一啲叻人去幫我手。 但係你調翻轉講啊，即係以你之前由印刷轉過做 IT， 你都唔熟嗰樣噶喎。咁嗰樣嘢都係難噶喎。但係點解翻調翻轉？如果套入翻啱啱你講嘅理論，應該係唔做 IT 嗰樣。 哦，唔係，我其實覺得難啫，但係我會諗辦法點樣去解決咗佢，做咗佢咯。 嗯。 OK， 咁我而上我頭先講咩迎難而上嗰個就即係因為我要揾資料啊，因為我都冇咁多時間。去揾資料 ，OK 嗱，你話即係你俾我慢慢去睇翻嗰啲時事啊、新聞啊，追翻，好似阿 Lance 咁，我都覺得你好叻噶，你對嗰啲 唔係嗰啲即 係啦，嗰啲 生活嚟啫，嗰啲係 你興趣嚟噶嘛， 生活習慣，你唔叫我都會睇嘅， 冇錯啦， 做節目我都睇嗰啲嘢， 冇錯啦，即係等於你哋嗰啲政黨啊啲咁咧，你 up 嗰啲嘢有陣時候我聽下，死啦，我都追得好唔貼嘅，所以一講嗰啲咧，好似琴日撈鬆我 hang 曬機， 唔係嗰啲嘢係好多好犯罪嘅， 你哋 冇脈絡嗰啲係 對你哋嚟講 as usual 嘅， 係啊，係咪啊？ 即係你哋刷牙吃早餐唔使講嘅。但是對我來講我真的要特別去即要 draw attention 才 去看到，所以在法國題材那裡我是難的，也在那裡說回其實呢現在第22集啦，26集就另外一個 第二季啦 是是我第三季我想轉形式，就因為我很喜歡變，我想試不同的東西，我就會就將生意好點打散它，點打散佢咧？咁嚟話因為有好多時咧，我一諗到有啲 idea， 或者喺新聞度見到啲，例如話啲生意有關嘅嘢咧，或者啲公司嘅動向，我想拆，即係試下講解一下佢嘅公司，即係如果俾我會點做啊咁樣咧？即係好似例如話我係王維基，我會點做啊咁樣？ 如果我是系列乜乜？ 係啦，如果我係系列，咁我將呢啲咧做完 live， 即係做過我會做過咩咧？我會做過Facebook live， 咁我都想問下啦，可唔可以 Facebook live 之後跟住？cap 翻佢，擺翻落 YouTube 啦， 一定得嘅，因為我見到人做咗噶啦，即係冇理由人哋做到我做唔到噶，係咪先呢啲嘢？咁 或者聽眾如果你知道怎麼做，你 Jonathan 那些咁咧嚇，即係啲 IT 佬。 我想研究點樣將個影像同埋聲另外入到個 Facebook 電話嗰度個信號咁啊。係呢樣嘢。 誒應該咁講，你去到 YouTube 咁得咯。YouTube 跟住我用 YouTube 點樣 YouTube 變做 embed 落去 Facebook 嚟聽啊嘛。 我想喺 Facebook Live 嗰度轉去。講完之後 ，live 完之後咧，就將呢段嘢咧變咗做 YouTube， 因為我未試過咁做㗎。 應該可以嘅呢、這個， 係實可以嘅。不過就真係爭在點做嘅啫，係咪先？一定有人做咗啦嘛，唔係一啲咩、rocket science 一定唔係啦。咁所以咧，我會將佢打散佢，因為咧、我即刻諗到嘅嘢咧，我會係有印象啲。咁所以咧，琴日咧，我阿 Lens 都見到我咧，去買咗去呢個高科技廣場，即係觀塘廣場嗰度咧，就買咗一條延長線嘅， 咁咪 做好曬準備㗎啦。而我今次咧，我錄影咧，因為聽日我有啲嘢做啦。咁而下個禮拜咧，我就會喺日本做 live， 即係唔係做 live 嘅，或者我日本度錄定影，然之後俾阿 Lens 剪輯下啦， 係啦，剪輯下啦。咁因為我就到時希望唔好似上次咁樣喺美國嗰次咁樣啦，咁 靚嘢 upload 唔到，但原來唔係，原來有啲嘢咧係你做與唔做嘅啫。咁我發覺咧上一次咧嗱，咁啊講一講我自己嗱，從呢個咁嘅小事咧，咁我試下講下分享我做事嘅方法會點啦。咁我嗰日咧就將個 file upload 俾阿 Lens， 出發佢好慢，咁我唔理啦，咁我瞓覺，咁我第二朝醒咗都見到，咦都仲係慢喎， 唔喐都係， 咁我覺得唔合理啦，而即係即係諗下美國係咯，冇理由。於是咧，我就將部機電腦 restart 一次，結果再 upload。講緊係用咗五分鐘，將一啲本來琴日係講係幾十個鐘頭嘅嘢，五分鐘 upload 曬，好明顯係可能有啲嘢嗱技術我唔喺度講，我想講話就係嗰個解決事嘅心態，就係話你要多方面嘗試，即係呢樣唔得，你咪試下另一個方案咯，唔得做到得為止。嗱，如果琴晚有聽撈鬆嘅話，其實我哋都有講嘅話，其實任何嘢咧，你都要 try and error。錯咗再做，錯咗再做，你一定要找到一條，即係這個世界沒有天才的， 只有一個是不斷嘗試的人的。 其實很簡單，這個就好像你自己整電腦一樣，有時你畫一樣東西，你不停地試總會 keep 中一樣東西。 是啊，即是 電腦又好像整電腦， 你不要玩電腦，例如說玩三個無雙， 我們有玩了很久了， 我很久沒玩了 PS2、 因為 PS2 年代現在都有，我有部那些小小的機 子 搭長途機，就要來 斬下人，就 是眼睡下這樣。你可能去一些地方呢，那些地方拿到特別的武器，又或者做到特別的東西，你不知道的 嘛，會引發一些劇情，特別劇情一連串， 是啦，那變了你真的要試很多東西咯。所以呢，我接下來我會試多些新嘗試，還有我都會多些參與城寨的一些叫 admin 的東西，即是會是一些監製，或者希望西良和 Carmen、他們或者老闆他們這幾個台主他們即支持我這個做法，因為我都想試試做即是執行的事，就未必目前那些就盡量少一點就少，因為其實接下來我都會很忙。講到很忙呢，講回正題啦，今天我想講的，你看到題目啦，我有兩個題目想講的，一個就是韓國，我今次去韓國之旅，我去韓國，Lens 去韓國未呢？ 未去過。喂，上次就想問你，就係啲女係啲女仔係咪個一樣樣嘅咧？ 絕對中啦。因為其實我又唔好意思影相，咁我有幾個經驗都即係咁大家講啦。咁其實喺街度咧見到啲人咧就都好似樣嘅啲女仔。咁另外咧有一個咧就坐我哋對面咧，塊面咧就好似蠟，即係好似蠟做咁嘅蠟像咁嘅。咁咧就個鼻咧直情係。直到咧攞把尺落一度咧， 蛇精男嗰啲 friend 係啦，蛇精男嗰類咁嘅，你一望佢就知道係假嘅。咁另外最經典係咩咧？咁啊，因為我哋今次咧就大會咧就安排咗我哋去一個 state 一個足球場，其實係棒球場嚟嘅。即係啲多用途嘅運動場啦，咁因為嗰日咧就佢就想我帶我哋去睇一個大型嘅 LED， 即係嗰啲好鬼大嗰啲咧，即係成個球場咁大嗰啲， 或者 mon 嚟喎，係 mon 嚟嘅大 mon 嚟嘅，咁我哋帶去睇啦。咁啊門口收飛嗰兩個咧，無論高度同埋樣貌咧，達至一樣。 但是就是沒有緣關係的， 沒緣應該沒有緣關係收飛收飛那兩個 收飛到這樣 沒理由孖女孖女做 唔使咁巧啊！但我真係又唔好意思影相咧，即係影相好，即係好惡噶嘛人。 咁唔係你話你好靚噶嘛？我想同你影張合照，咁咪開心啲咯。 唔理就得啦， 我得我就我著噶呢啲。 我咁同埋唔係同埋都攰嘅。其實咧嗰幾日咧，即係話就話，即係好似坐車啊咁樣。咁同埋韓國塞車都幾犀利。 嗯， 我由一個點去一個點咧，經常都要個幾鐘頭。 但係有冇北京咁嚴重先去咩一環去二 環北京會再嚴重少少，北京再嚴重 都好嚴重 嘅 咯。 嗱，點解咧？因為北京咧，其實車係多嘅，不過咧最大問題係北京啲人唔守法，同埋太多官，咁變咗，我覺得我可以咁做，你明我意思啊？耍特權，咁有啲人唔知道你係特權噶嘛？咁跟住就成日都有啲 cross， 即係 cross road 咧，即係嗰啲十字路口咧，頂死曬。有很多次我在大陸即是出名大陸經常都看到無論深圳上海都好他們全部都是不會讓對方的 即是很無聊事即是落車大家你不讓我不讓就站在這裡整條龍塞了在這裡 不管美國韓國都好啦他們有一個規定的就是說如果駕車轉右因為他們 左太 的嘛左太他轉右的話如果簡燈是紅色的話它可以轉的只要沒有車沒有人但是上海不是的上海或者深圳呢你如果是行人的話即其實上海都是要這樣轉不過其實一樣的都是有行人或者有車的話就是行人和即是對即是那架和你即是成九十度角那架車就行即是它有優先權的因為你是轉出去嘛那而在大陸呢無論你在上海、北京、廣州都好是不會理你的咁有啲朋友就同我講話，你只要同佢唔好有眼神接觸咧，佢就會讓你噶啦。但係呢樣嘢咧，我就從來都唔會試嘅。你千祈唔好同個司機有眼神接觸。你一佢眼神接觸，即係覺得你知道佢存在嘅話，佢就會佢突俾有噶啦。 哦，即係知道係默認你讓佢。咁得意。 俾人即係行人要讓佢咯。 默認你讓我，我望一望你，讓我噶啦。 係啦，但係咧就有啲人就即係咁搞笑講，就話你要咁樣佢啦。咁但係大家即係讀者千即係觀眾千祈唔好試呢樣嘢，你會死嘅。 扯死你啊！ 因為我喺上海試過，咁啊試我都試過，因為嗰陣時候我喺上海住嗰陣時咧，就住喺啲鬼佬區嘅。咁有啲鬼佬有陣時同我一齊過馬路咧，都爭啲靚嘢，然之後亦都兩。即系爆晒粗口喺度闹嘅，咁其实我见到都见怪不怪啦，我即系，我心谂你真系少见识啦呢啲。咁啊嗱，韩国嗱，你今次咧都唔怕讲啦，系嘛？头先我有一间大企业啦，咁啊韩国最大嘅企业啦，就请咗我去就一齐同一班人啦，咁去睇佢哋而家最新嘅产品。不唔怕可以開名係嘛？ 大企業 三星 得個間啫，係咪 得個間啫。嗱，佢明顯地咧係拋離咗 LG 嘅，因為佢嘅產業咧真係好大個範圍。嗱，今次咧我哋去咧就去咗佢哋三星嗰個城，係城啊。 佢大到幾大先？你形容一下。 形容大幾多啦？咁你入到去咧，就首先啦，所有人包括 CEO 度都要落車，行路。咁有停車場拍咗之後咧，就跟住咧行路，成個城係行路嘅，除非送貨嗰啲人。 嗯哼 ，OK， 的士都唔准入，全部都要行路。咁就裏面大幾大啦？幾大我又唔用數字講啦。咁有個數字比較實際啲嘅，就係有幾多等大廈，大概有150等大廈到啦，150等大廈。 觀塘咁上下喎， 即係嗰個 area。咁算喂，佢因為佢真係確實，因為佢涉及嘅範圍都好大。嗱 ，Google 可能好啲 ，Google 咧，因為佢始終都有啲軟件，係人錯嘅啫。但佢唔係，因為佢有硬件。 啲廠好多，啲機械多。 有可能會做嗱，佢未必喺嗰度做生產，但係可能會做prototype， 即係做嗰個初型、原型，即係原型機，即係做咗個第一個嗰個 dummy 出嚟先，就係嗰度啦。咁而今次咧就佢帶咗去睇一啲我哋 division， 即係我哋要睇嗰啲嘢啦，即係啲 mon 啊啲咁樣咧。咁啊～咁我就發覺一個問題存在，咁亦都係都幾其實幾似我哋而家嗰個成個地球，即係成個世界工業嘅轉型係咩咧？就係、是、hardware 已經唔吃香啦。 點解咧 ？profit 咧就越嚟越低。嗱、呢個就一定嘅，就一定嘅。咁啊點解咧？因為咧話説咧咁啊，睇完呢個之旅之後咧，咁嗱首先啦，我見唔到有新嘢啦，而啲 mon 搞到～ 彎嘅，咁其實老實實啦，你我就唔會買個彎嘅 mon 咯。 咦？但係啱啱好似好似 Lenovo 嘛，之前佢又有啲標又盛話，哇！呢、這個好大潛力啊，其實呢個出咗好多年噶咯，可以即係接埋嘅 mon 之類。 係。 但係點解而家即係好似仲未去市場見到呢一樣？ 嗱，其實咧，我覺得咁樣，所有的新技術一定要是受好像是 One Mon 一樣、 嗯、 其實呢、我想觀眾也好，你看看你有多少個，無論是、手提電話好、 嗯、 或者家裡的電視好，有多少個用 One 的我這麼久見過一個朋友用 One Mon 而已，但那個呢跟住好快換啦， 嗰部好似俾人串到衛生巾 LG 嗰部啊，唔係嗰部嘢啊，哇用衛生巾打喺塊面講電話嘅，嗰部啊， 係冇錯嗱，咁其實咧呢、這個咧，我覺得就係嗰、那個即係點去用、 嗯、 個 usage 喺邊度咧？佢未揾到嗰個觸發點嗱，不如咁，但係如果講 one mon 咧， 嗯， 即係如果係講電視咧 one mon 咧， 嗯， 嗱咁擺。OK， 即系弯嘅，大家睇啦，咁弯嘅。我话俾你知，屋企唔会装啦，但系有一个地方系好受欢迎，系又装好多呢啲 mon 嘅。你估下先，我谂到。 系咪嗰啲咩闭路电视嗰啲咁嘅嘢？ 赌场。 哦，赌场点解咧？ 咁佢咁摆，然之后咧呢度咧就个老虎机喺度碌碌碌碌碌。其实咧，即系想做个 shape 出嚟咧，似一个好似个沙漏咁样咧，可能咁样出嚟。因为咧，其实咧赌场咧已经系做到一啲咧，已经系斗到冇嘢好斗嘅啦，已经。 嗯。 所以咧，你有啲咩新嘢拱俾佢咧，佢都会即系会试嚟做啦啲嘢。咁但系咧，就因为今次我上几个月啦，我都去咗拉斯维加斯咁体验好多呢啲咁嘅 one mon。咁我就谂下，咦，其实但系。即係離嗰個大熱，即係嗰個產品大熱咧，都好有一個距離咯。嗯、你除咗拉斯維加斯見過之外，你喺香港有冇見過？可能去到遊戲機中心有機會見到。 遊戲機中心都接埋啦，香港都 咪就係咯。好啦，咁我點解要咁講咧？咁啊引開少少話題係咩咧？其實咧引到過去咧就係話呢個其實有少少似 AR。呢、这個即係用嗰個手機咧、 嗯， 即係嗰個 虛擬空間，空間那個、即係有啲立體嘅圖顯現出嚟喺嗰個 mon 嗰度。 係啦，嗰、那個咁其實以前咧就會攞住個嘢咧，然之後就對住個 QR code、嗯、就會見到一啲特別嘅嘢，咁你喐一喐佢啦咁樣。咁、 嗯、 其實咧呢啲就當初我都諗唔到個用處嘅、 嗯， 情況有少少似頭先嗰個衛生巾 mon 或者衛生巾電話或者衛生巾 mon 咁樣。而 AR 今次在 Pokemon Star 度咧，佔咗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佢集合咗乜嘢啊 ？GPS 啦， 係啊，地圖啦， 地圖啦，即係 GPS 啦 ，GPS 啦， 即係 GPS 啦，AR 啦， 嗯， 仲有個 gameplay 啦， 仲有個陀螺儀啦， 陀螺儀啦，同埋對打啦， 嗯， 仲有個 cloud 啦。其實集合咗一個，即係呢幾樣咁嘅元素，仲係當然最更重要嗰個就係個 character。 嗯， 如果个 character 唔掂嘅话咧，你会系一个灾难嚟嘅，其实缺一不可，缺一不可。所以咧呢、這个咁嘅组合咧，就会变成咗可以生成一啲，佢今次好劲啦。咁我琴日捞松有讲过话、嗯，就系佢可以敲门，唔知敲门。即系我相信，即系如果话香港大拉落咁样， 唔系而家我讲唔怕开名啊，御画国货啊，佢话入去佢入面对战啊，俾$10嗰啲代用券嚟嘅， 系 已经即刻有人咁用啦，已经 做紧啦嘛， 即系佢有个道具就系、是，譬如唔知咩香薰之类就掟喺度，就会吸引啲小精灵喺佢嗰个御画国货入面吸引埋嚟，你咪捉佢咯，你咪要入佢个栋楼入面咯，咁咪增加人流咯。 嗱呢啲嘢咧就讲真啦。得個睇字有得恨嘅啫，我哋咧因為第一冇咁嘅財力，我就算俾你揾到基金，你都揾唔到啲 character， 你揾咩啊？ 揾山海經嗰度啊？ 藍貓啊？定係 Lens 你畫啲出嚟啊？ 我畫咗100隻出嚟咁樣啊？ 又或者你畫啲政治人物出嚟去銅鑼灣揾李思嫣啊？ 冇人識你喎、啊，咁樣 係咯？嗱呢樣嘢去唔到全球嘛，而。講真的，今次 Pokemon 其實都不算是一個很大熱的東 西，都不大熱。你有沒有半夜回家呢？十點十一點我看到家樓下公園還有整堆人在圍 埋玩。我意思是 Pokemon 這個 character 不算大熱， 是不算大熱，它沉寂了一陣子 了。是的，即你說如果說大熱的話， 我覺得其實另外來說還有很多的，我一時間 想不起 例如說 咪如果幾好，你話 閃神又得嚇，星球大戰又得， 星球大戰你俾佢係更加年齡層闊添，你高達 之類嗰啲。咪就係 咯。咪但係問題就係 Pokemon 佢係自在。咪其實你啲人邊記到咁多隻百幾隻小精靈啫？佢幾百隻小精靈就會進化版喎。問題就係佢滲透嗰個年齡層同埋世界嗰個層面闊。 嗱，我又想問你啦，中意Star Wars 嘅人多定係小精靈多？ 好難計喎、啊、呢、這 個。我就會覺得一定係沙窩多嘅、 嗯， 因為學你話齋年齡層，因為佢 係咯四廿年， 一九七幾年到而家都仲有嘅。 嗯， 咁你諗下啦，每一次都帶動到一個潮流。不過當然啦，呢、這個要同佐治魯卡斯傾掂啦。咁但係我覺得嚟緊唔出奇㗎，會出到。你話高達 會有機會㗎， 有機會㗎、嗯。你咁多嘢係咪先？雖然我唔熟啊，但係即係嗱，頭先即係呢個集合咗好多咁嘅嘢，所以佢咪可以而家。 喂，同埋我覺得呢個係成日講話軟實力，我覺得呢個係軟實力嘅表，國家嘅軟實力表現嚟嘅喎。你唔見中國有啲咩 character 出到世界嘅？ 因為一個冇創意嘅國家，因為一個冇民主，亦都冇法自由言論嘅地方，係唔會有創意出到嚟。 佢嘅創意就係咩呢？我譬如可能俾我少少講，佢有一隻嘢叫高鐵俠。而家大陸咪起咗高鐵嘅，日本喺十年前有一套漫畫係講佢哋子彈火車合體咁樣之類，好 Q 版噶嘛。 有啲印象。 佢直頭係抄埋分鏡一模一樣啊！ 見到，我見過有啲人俾即係 zoom 翻出嚟，貼 翻出嚟睇。 我喺 Facebook 見到， 係啊， 即係我都覺得好無恥嘅，直情我哋話齋分鏡啊，一樣啊， 一樣啊，所有嘢都。 不過咧就畫得差啲。 佢用 3D， 人哋就係 2D 畫嘅，佢用 3D 一個立體模型去模擬翻嗰啲鏡頭。係， 咁慳水慳力咯， 慳水慳力。 係咪 render 嘢啫嘛？有幾難啊 ？render 啲嘢 ，render 啲嘢，即係再加啲。filter 啊，咁樣咪可以做到啊，懶係好似畫出嚟嘅效果啊， 3D 扮 2D 咁樣， 唔難㗎呢啲。不過我即係又嗰句咯，其實講緊最緊要就係個核心個肉。 嗯， 其實咧一陣間咧下一節咧，我會想講下即係今日咯，除咗講韓國之類咯，我未講完韓國，咁啊即係我會講下創意。 喂，但係其實你去到韓國睇到佢哋。咁成功，即係個 S 牌子其實係創，係咪創意咧？有 Samsung 啦， 係咯。佢有冇其實有冇創意先？你去睇完間廠之後，覺得 嗱，其實咧佢都合併咗好多唔同嘅公司嘅。咁例如話佢頭先講 LED， 佢冇做㗎，而家開始都做啦，因為佢哋有個品牌喺度。 嗯， 咁變咗人哋會信佢，咁佢都開始 build up 緊一啲好多唔同嘅樣板工程出嚟。 嗯， 好似今次我去嗰、那個去到現場，你見到淨話哇！是咁樣嘅，係哇嘅咁樣。咁啊，另外啦，就話嗰、那個所以咧，佢當地有個韓國高層，即係因為其實嗰日嗰個團咧，就即係全部都係專業界別，即係都係啲專業 人士 嘅，可能是嘅，就唔係啲去咩嘅，得嗰十零廿人嘅啫。咁咧，全部都係啲呢行嘅。咁多數咧就做一啲叫我哋叫 SI， 即係做啲 integrator， 即係將啲軟件硬件攞埋一齊安裝咗佢嗰啲咁嘅人，或者代理咁樣硬件我哋。咁啊，得我一個軟件佬嘅啫。咁咧去到咧，咁於是咧就 last 日咧，咁啊嗰位高層咧走埋拍膊頭。佢話嚟緊咧都希望大家你哋啊可以一啲軟件點樣可以融入我哋個硬件度。 嗯， 琴日我好驚訝地咧聽到阿西良定阿Gordon 咧講咗一句，佢話人哋嗰個產業咧，日本或者韓國咧，係以嗰個用家或者入美國啦嚇，係以用家嗰個角度去出咗發先，即係話我覺得你要呢樣嘢，於是咧我就諗下。個發明要點樣配合呢、這個配合到而做到呢樣嘢？其實咧，我唔係話喺度認屎認屁，而我根本就我一向我都係咁樣嘅。我會諗下個人嗱，其實大家如果真係想做產品或者做服務嘅話咧，其實你哋真係要用呢個思維，喺個要用個客嘅角度，佢要啲乜嘢啊？點樣可以令到佢有便利啊？點樣令到佢有嗰、那個方便性啊？令到佢可以啊，唔需要解決咗佢咩問題啊咁樣，呢啲其實就係你要諗嘅嘢，然之後你就響好啦，跟住好似解謎咁樣啦，碰到硬件問題，好似你嗰陣時話我由做廣告，我轉咗做軟件，咁我咪逐個諗下咯。首先我諗下軟件俾邊個寫，如果嗰人寫咗掛路襯點，我係咪有嗰個 source code 嗰個版權，我係咪有最終嗰個使用權，佢會起我飛腳又如何？我係咪有兩手準備可以做到呢？咁因為自己即係正如我所之前我講過 ，my practice 喺你腦海裏面自己 run 一次咯，冇所謂㗎。咁 講翻頭先嗰個佢哋嗰個問題啦，其實咧，好似呢做硬件嘅話，其實咧，你估佢哋唔驚啊？ 嗯， 我今次去到見到佢好多雪櫃嗰啲咁咧，佢點咧？佢甚至乎個雪櫃咧有啲少嘅發明咧，咁啊都幾得意嘅。佢有個 app， 嗰個雪櫃咧，咁咪當然有個電腦喺度啦。咁、你可以升咗之後咧，可以睇到個雪櫃裏邊有乜嘢， 即係有鏡頭。 係啊，但係呢啲唔係大科技嚟嘅。Okay.你覺得係咪大科技啊？ 咁唔係大科技，裝個鏡頭啫嘛。你華強裝個鏡頭幾舊啫嘛。 嗱， 咪係咯。 呢啲就係、是、即係人哋嗱，你個雪櫃先賣幾錢啊？ 又一皮嘢啦， 三皮幾嘢、 啊，三皮添啊， 三皮幾嘢、啊？ 智能雪櫃咁樣啊，喺個檔。 大佬你好啦，真係華強北路買個， 咪咯， 買個鏡頭，再整個爛鬼 Android box。多少錢啊？揾個谷硬件，揾個軟件 縮細佢啫嘛，將兩樣嘢。 揾個軟件好寫個 program。值幾多錢啊？ 但係有冇人買先咁樣個角度？ 梗係有咯，即係而家可能咁貴咧，未必有。但係咧，將呢樣嘢普及嘅話，其實有冇用啊？有用。我雪櫃賣， 我買餸嗰陣時候都睇睇啊，屋企有冇買雞蛋味咧？ 冇錯， 都有用嘅。 佢結合咗乜嘢？其實結合咗就係個 cloud。 唔係，同埋再讀啲，其實可以將呢個嘢啲數據暗碼底賣俾百佳嗰啲維康嗰啲咧。哦，原來個師奶呢期買乜未買成嗰啲嘢。 嗱，呢啲你講嘅啫。咁我暗揀， 神會咁做啊！神肯定會咁做啊！ 係咪先？ 我都會咁做。 嗱，大數據就咁樣啦，係咪先？即係變咗嗱，呢啲係更加準確地啦。不過其實我又唔會咁魔鬼化呢、這個你嘅諗法，因為咧如果對於一個食物生產鏈嚟講咧，如果能夠做到咁嘅話咧，都係好蛇嘅，更加精準地去分配嗰個食物嘅生產， 即係浪費少啲啦。係 啦，冇錯啦，冇錯啦，就唔會咩。咁其實呢個對於嗰個 user， 即係話買咗呢個雪櫃嘅人嚟講都好噶。 嗯， 我唔會浪費。咁另外又見到一個咧，佢用 AR 咧就點用咧？咁佢用個 tablet 就擺咗喺一個示範單位度。咁啊點咧？佢就話你入到個示範單位，攞住個 AR， 然之後咧一路掃，咁一路睇咧， 啊， 例如話我要啲牆紙，我要啲嘢色，咁樣撳 篤落去， 咁咧就跟住咧一路掃咧就睇到嗰啲個牆係咁，即係唔同嘅嘢噶啦。咁變咗我個例如話我個地氈或者個個 curtain， 即係嗰個咩啊？嗰個嗰個窗簾，或者所有嘅嘢，傢俬啊、sofa 乜都好啦，變咗我可以咁樣睇曬。佢只要樣板房只要起一個得噶啦。 哦，即係自然你自己拼色，自己撥一撥，張 sofa 又變色，撥一撥個窗簾又變色。 呢啲唔係啲咩，亦都唔係啲咩科技嘢嚟噶啦。咁即係嗱，呢啲咪即係應用到個生活啦。咁同埋出嚟個效果都幾真嘅。即係冇咗以前嗰種好膠咧， 即係膠咁樣。 嗱，我喺度講膠咧，咁我又幾驚今日冇嘢講，我又楞咗一樣嘢。曾經咧有啲人咧要求我哋幫佢寫啲咩 program 咧，就話我行埋個鏡度，其實係唔係我行埋個 mon 度，然之後試身。咁呢樣嘢咧，我俾知咧兩個字死梗。點解咧？因為其實嗰件衫第一定唔似嘅，因為一個人個 shape 咧，我同你都唔似啦，我同你對塊鏡咁樣，我咁瘦你咁大隻，係咪先？ 一嚟啦，二嚟你因為每個人個 shape 唔同啦，咁你件衫你著咗落去，我哋叫一個叫你要將嗰個紋，你要跟翻我個 shape 去走，我哋叫貼圖或者叫做如果用 3D 嘅角度嘅話叫貼圖。OK， 如果你都玩過 3D Max 啊啲咁樣，你知咩嘅？咁貼圖。咁你而家唔係噶嘛？一般嗰啲咧就會係一塊板咁嘅， 吸上去咁樣。 似咩咧？似我哋細個玩咧，我唔知你玩過。 我紙板人嗰啲，我著衫嗰啲。 著衫嗰啲係啦，變咗你係好肉酸嘅。咁你能唔能夠帶動到人哋去買呢件衫咧？OK， 咁所以我每一次咧，啲人都咁講完之後咧，我都話唔制，我唔會做。第一，因為咧，我覺得咧，打燈啲燈光打埋嚟。同嗰件衫係唔匹配嘅，成個現場環境係好唔似嘅，咁所以咧係一件失敗嘅作品。咁另外一個就咩咧？另一個就係賣車，都曾經有啲人同我講話，要將個車 3D 又點樣 rend 咁樣，我話得啦，唔使啦，人哋嚟現場睇得噶啦，睇就睇，不如睇正式算啦，即係睇件而著曬個 JPEG 咪算咯，即係睇一個即係一張相咪算咯。點解咧？因為你 3D 你咁樣 rend 嘅話，第一試下個玩具車。同你買車其實是一個奢侈品嚟嘅，我哋會定位為一個 deluxe product， 而呢班人要嘅嘢係好實在嘅。 佢要個感覺唔係淨係嗰個淨係視覺， 除非 你擺到明我係嚟玩 GT4， 誒咁啊冇所謂喎，我對佢期望唔會咁高嘛。 嗯， 跟住我望見嗰架車，哇 ，run 得好靚啊，冇所謂啦。 我打機啊嘛， 我只係打機同埋我呢度玩啊嘛。咁、我唔會有要求咁高咯。咁嗱，呢個又係一個係我叫錯嘅。咁另外仲有一個咧，仲係最後一個係咩咧？是有一個客人就做化妝品的，他就叫我們呢就拍了照之後呢、然後塊面化妝， 現在不是有咯，玩那些 APP 玩那些、啊、 我都告訴你遲些人化妝咯因為呢即很難去匹配到的、要做到的話要很多運算，不是說一些即我們要做即要真的這樣做到的話呢可能我們未必得啦、我不得啦，因為我們始終都是當是一個好像 layer， 如果聽眾有玩開 Photoshop 就知道什麼 layer 的了、即是、個顏色例如紅色不會就這樣紅色撇下去的嘛，可能用 3% 的 layer、一下再一下這樣變成 0.6% 6%、9% 因為要看、看那個顏色會怎樣變化，這些是一些叫大套產品來的。而他、今次我見到、那個 AR 呢就我覺得應用得挺好同埋唔錯嘅。咁如果聽眾如果喺 AR 方面呢有啲諗法嘅話呢，可以向呢方面做一下啲呢類咁嘅工作。因為呢、香港始終一個樓本位係用即係樓係行先嘅，咁所以覺得呢方面嘅發展呢唔錯嘅。如果能夠做到一個套餐添呢，即係能夠將佢產品化嘅話呢，前途無限。好，下一節繼續我哋嚟嗰度生意好啲。